your nest upon my shoulder。 21:5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2月29号周三晚上第一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工作男叶谦，带来第一首歌曲，来自杰森马耶兹啊，一听就是他，不用多说了。 对，这首歌呢真的是洋溢着喜气啊，还有这一天中都感觉经历了很多开心的事情。 是，所以今天跟咱们周三的主题呢稍微有点相左，因为周三我们已经到了喜怒哀乐的哀字上了。 对，你说跟爱情相关的夜晚说这个哀，或多或少吧，让那些这一年爱情的收成不错的朋友会觉得，那我说什么呀，我的爱情亮晶晶啊，我的爱情乐呵呵。不过我相信啊，再圆满的爱情里面其实也会在这一年当中碰到过一些小波澜，就像你和你老婆这一年是不是也有一点小争吵啊？ 啊，对， 微微的， 哎， 瞒着孩子的， 不、啊、对于孩子教育上的有一些 意见 不同的时候会争论一下啊。 是，所以呢2021年最后一个星期三的晚上，也是最后一个谈情说爱的男左女右的晚上，我们在听听 FM 小黑板上已经写好了今天的话题，而且这个话题下面呢，因为它只能写14个字，就我没有办法把整个连贯的情绪表达出来，我只能写这一年就要过完了，我的爱，然后呢另起一行，咋的了、 啊、咋的了， 对，或者说 你这词儿太水了我刚才我还以为是首诗呢，我这 亲切。 嗯， 听众和我们之间啊，大家能够每天晚上在这里等候，其实已经是老朋友了。你说老朋友见面，如果明天我们会个晤啊，两个人吃个饭，我还能问这一年你的爱情好吗？ 嗯，可以问，你可以问。 你和孩子他妈妈？ 嗯，那这个事儿就问得深了啊。 对呀，还是就是比较调侃的哈，大家都很简单的。其实就像说，我们经历过一些波折，但是能够在这个话题下面想到的，都是最终我们没有分开。 对 啊，小打小闹影响不了我们。当然，如果影响到的朋友，可能你这一年告别了一段错的感情，老天没有让你和他最终在一起，一定是老天给你安排了更好的人 啊！你怎么想？ 对， 就对了。 我想了很多年了啊，用这种积极的、乐观的爱情态度来面对你的爱。欢迎各位今天晚上继续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没错，今天和明天两天节目呢已经接近尾声了，所以我们一定会疯狂的给大家加分、啊、就是莫名其妙的给你加进、 你听听这小曲儿一起来，这小调、啊、 王若琳我的爱。 但是真爱注定会相见，我忘了要介绍我自己，没有人比我爱你，我拥有全部的周边商品，我有海报帽子和之就看到了。 不分离。 特别喜欢王若琳这种慵懒的嗓音，还有这种轻松的调调。有人说听王若琳的歌声很像是从过去的收音机里传出来的， 尤其这首歌，你看看他这首歌 复古味， 对，绝对。 等用这首《我的爱》开启今天晚上2021关于你的爱情的年终报告。 嗯，年终报告，今天我们走到了喜怒哀乐的并不是一个很讨喜欢的哀字上面，但是呢这一个哀字可以让你反省很多事情。 嗯，对，哀家这一年啊， 哀小奴家啥家。 当然我从聊天室目前已经到来的男左女右听友当中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哈，有两方态度的表白。 嗯， 一方呢就是已经有家有业，已经有了心爱的他，所能提及到的都是这一年虽然经历了很多，但最终锁定的是我的爱人还在我的身边，我的爱依然还爱。 对 啊，特别的笃定。另外一方呢就在各种上下楼的问候 啊， 除此之外想回避这个话题啊，不要再跟我聊爱，我没有啊。 这就对了，爱家们。 其实你可以说我的爱和去年一样，我还是一个人，但我过得比去年好了一些。其实任何一个在这个城市当中每天去工作生活走出家门，其实每个人心中都会怀揣着一份对爱的追求啊，只不过是被每天的繁杂的事物啊稍微的把这种信念给压倒了一些。但是当音乐响起的时候，当你们这些主持人抛出这些话题的时候， 你们这些主持人呢， 你们这些主持人呢，就好像你们的爱情特好似的。当然我觉得更多的想和大家聊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们还应该保有对爱的期待啊，这是最重要的。刚刚呢夜间本来想放出一首歌怎奈呢，没关系啊，我这边今天晚上有大量跟爱有关的歌。 果然这边没爱起来先爱了一下， 这就是生活的意外，但意外之中呢穿插着很多惊喜。 这一周下来如果七天都说的话，真是 腻歪， 真是喜怒哀乐悲恐惊都可以说完，但是我们只说到喜怒哀乐。说到乐， 我喜欢听有白白胖胖充满希望他说的我的爱依旧灿烂，爱是永恒的。 对， 对，一定要坚持干下去 ，working on, working on， 哪怕只剩下两天、三天就放假，但是我们要站好今年最后一班岗 ，working on， 来自 Annie Lennox。 对，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还是要继续的把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啊都要处理好。我们全新的一年是从星期六开始的，但是男左女右呢，因为星期五的时候，我们整个北京广播电视台会有一个统一的大声喊新年好的转播啊，大家共同会有一个特别的策划，所以呢，我们的男左女右节目在12月31号呢就暂时停止一期。那明天晚上也就是我们2021的收工啊，收工夜。 是是是。 对，今天呢也是这样的一个晚上，所以我们也抛出这样的话题，让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自己的2021的年度爱情报告。因为这两天其实你的很多的曾经使用过的平台里哈，都会给你推送各种报告。你买了什么啊？你听了什么？你看过什么？你在哪里留下什么痕迹？唯独你没有发现，在你的小世界里，在你的情感世界当中，这一部分是只能你自己盘点的。 你盘点出来，你还不愿意告诉别人。 对，这是你心事当中的部分。你如果愿意写日记的话，它在你的日记里呈现出来。你如果喜欢拍照片的话，它在你的照片里抛了出来。 是。 如果你喜欢发朋友圈啊，喜欢把你的爱情和大家共同分享的话，哎，你也会找到一些痕迹哈。因为从2000年之后啊，不，2020年之后，这两年比较特别啊，所以很多朋友都会体会到自己的爱情在你的生活当中，其实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我觉得比以往的任何一年，都让我们更加需要这份爱情。 这个爱在咱们这个现在的，就是比较特殊的一个，比如说公共卫生的这种安全阶段，还是特别需要的哈。 对，因为有些朋友，因为疫情的关系啊，可能两个人在两座城市没有办法见面。或者是两个国家也没有办法能够飞到他身边，所以平常的这种心灵还有精神上的沟通就会变得更多一些。 没错， 我想大家可能也会有感触，那就欢迎你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和我们互动。 又是一首深情的歌曲， 听听这首歌熟悉吗？ 去留片刻要如何取舍，去年见的美丽贝壳，心不透彻，不会懂多难得，以为只要简单的生活就能平息了脉搏，却忘了在逃什么。是曾错过的真爱，以为只要简单的生活就能平息了脉搏，却忘了在 微笑的神态，见你是曾错过的真爱，莫非这是上天善意的安排，好让心更坚定，彼此更接近，真爱。我的爱明明还在，转身是各自缅怀，我会在沿海地带等着珍惜，更爱试着忍耐，不再怕伤害，不再怕期待，其实那才是我真爱。你走路姿态，微笑的神态，其实那才是我真爱。 是不是越唱你越明白了这首歌的原唱就是那一首来自2004年我特别喜欢的孙燕姿演唱的《我的爱》。而刚刚我们听到的呢，是一位台湾女歌手翻唱的，她叫曾静雯啊。她翻唱这首歌，说实话，我觉得每一个敢翻唱孙燕姿歌的歌手，她并不是说我一定要超越，因为也不可能超越，她更想向她喜欢的歌手致敬，同时呢，用这首歌来告诉大家，我具备了演唱这样的歌曲的，起码说是勇气吧。因为这首歌其实并不好唱， 他唱的真不错， 对， 他唱的很不， 对， 很棒。 一会儿我会带来原唱，和原唱比起来，你会觉得确实哈，燕姿在陈述她的那种情绪的时候，起伏还有层次会很丰富。 嗯， 静雯呢，她可能还是有点帅气和干练在里面的， 比燕姿年轻。 对，因为她是1993年出生的， 是 非常年轻的一位台湾女歌手。说到她呢，就一定会谈到她的姑姑。你知道他姑姑是谁吗？ 姑姑，你这岁数的啊， 哎，鲁冰花还记得吗？ 哎呦，太早了，太早了， 哎，比咱俩都大。鲁冰花的原唱曾淑琴， 夜夜想起 妈 妈 的 话。 哎，1967年出生的曾淑琴是他姑姑 啊，一家唱将啊。 对，就说这个基因哈，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这首《我的爱》呢，也在2021年最后一个星期三的晚上，在谈到爱的时候，作为你啊，在总结这一年爱情报告的时候，为你提供一个很好的背景音乐。当然不要忘了，今天在第二时段，东城区的叶谦还是会为我们弹吉他。 嗯，是的，明年我可能就是跟另外一个搭档啊，还可以上上下下跟你们隔着弹， 左左右右。 今年我都得给他定下来。 这首歌也是叶谦经常播放的哈，大家非常喜欢的。 他应该得到爱， 嗯， 真的。今天既然说爱了，不说爱，直接说爱吧。 对呀、啊， 这是 Maroon 5的，就是他应该 She Will Be Loved。 说你呢，我们第二时段见。 She was

myself from thinking, oh no. 重磅级的，大家记忆当中非常喜欢的西城男孩哈，已经为叶谦热身完毕了。 这哪敢当，让人家四个大腕儿还暖场？ 没事儿，没事儿，他们反正也不知道啊，就是 CD 里传出来的，所以。 I'm missing you, I'm still alright to smile. Girl, I think about you every day now. Was a time when I wasn't sure, but you set my mind at ease. There's another no doubt in my heart now.Said woman, take it slow and work yourself out fine. All we need is just a little patience. Said sugar, make it slow and we come together fine. All we need is just a little patience. I sit here on the stairs, cause I'd rather be alone. If I can have you right now, I will wait, dear. Sometimes I get so tense, but I can't speed up the time. But you know, love, there's no more thing to consider. Said woman, take it slow, and things will just be fine. You and I just use a little patience. Says sugar, take the time, 'cause the lights are shining bright. You and I got what it takes to make it. We won't fade it. I'll never break it, 'cause I can't take it. 今天晚上该用什么词来形容呢？就有一种演唱会的最后一首歌的感觉， 嗯， 就是不再唱了啊，就此打住。 你 啊，我的水准你们也知道， 对了，明儿还一首， 啊，就高成这个样子，听与不听啊，就这样了。而且能够从伤感里哈又带出一些情绪里的故事感。 嗯， 就觉得这首歌好像与你的生命有一些很息息相关的情绪在里面。 Guns N' Roses Patience， 要一些耐心，一定要有一些耐心，所有的人都需要静下来，有一些耐心，尤其是一年到头了， 就像我们过一个山洞的这个黑洞啊，隧道一样，因为你知道路的尽头一定是一片光明，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是一定要等待这个黑暗的啊，熬过去了一下子天就亮了，路就宽了啊。因为现在这首歌的演唱和这个弹奏技巧之高啊，也确确实实达到了一个巅峰的水准。其实我们也具体说不清是哪一天开始啊， 还真是 东城区的叶谦就开始在夜里陪伴大家， 晃晃悠悠，晃晃悠悠，扶着吉他就起来了。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从第四季开始的， 好像是。 对，然后我们希望叶谦能够继续哈，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好啊！明年呢，能够和我们的小南佐啊， 是一起， 对，带来更多让大家在夜里很惊艳的声音啊！今天晚上谢谢你。尤其高音部分，我觉得你拼了啊！老叶，你高音也就那么最高了吧？到了一个极致了吧？ 没有，为了保出， 你要是再就假音了吧？该 保持 live 现场的话，我肯定把这音都给降了，都找着了自己更低的 key 才开始唱的。 但如果说再高的话，你是不是应该就有一些技巧在里面？ 是啊，就是有一些真假转换吧，那个音可以的。 好的，我们期待明年啊，这一切都会发生的。 Seven Steps Creed. Wilson 卡桑德拉威尔森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七步 Seven Steps， 七步啊，这是一周的步伐，也就是 seven steps。 这个你不论是唱歌啊还是乐手，有一样让自己在这个掌中啊 玩转的乐器， 玩转的上下翻飞的乐器，或者是玩转的上下翻飞的歌喉，它都是给整个这首歌注入非常高分灵魂的这个动机。所以Cassandra Wilson 这首歌我其实带来给大家听，就是为了让大家听里边那个小提琴独奏，小提琴独奏的时候相当的了得啊，能听出就当时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这个乡村啊或者是布鲁斯的这种提琴的这伴奏音型啊。我们那个年代我们是找不着这个谱子的，这个总谱都找不着，就是还得求教于当时他们就直接回来的这些乐手，或者从外来的乐手，然后求教于他们，然后现在他们那儿抓些谱子来。 对，刚刚过去的这几分钟，其实正在听这首歌的朋友一定会有一个同样的感受，就是这首歌的元素实在是非常丰富啊，而且这首歌的诚意满满，就是你听的时候会想，在这个世界上做音乐的人，有人是可能就是很简单的把一首歌带到你的耳边，但有的人可能是用了好几层啊，包包裹裹的把这首歌送到了你的耳边。 哎，他要有每个人的发挥空间的话，那这个歌的玲珑剔透性，它饱满度就会增加很多。 非常厉害的一首歌，可以这么说哈。就当这首歌唱完之后，下面要登场的人有点尴尬啊。 嗯， 怎么办？ 不，各有千秋嘛。 对，幸好我这有孙燕姿，也有我们在上一个时段听过的《我的爱》，听听原唱，来自17年前。 这山路走得累了，去留片刻，要如何取舍？ 收录在2004年孙燕姿她的英文名字的专辑 Stephanie 当中的这一首《我的爱》。当然在后来呢，这张专辑当中的《我也很想她》，就是第四首歌《我也很想她》，应该是被大家熟知度比这首歌要高一些 啊，这个受欢迎度超越了这首歌啊。 当然我是觉得这张专辑的每一首歌都非常好听、 哎、你也有喜欢避免歌曲或者过路歌曲的这种情怀，我知道。 对，因为燕姿的歌曲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你越听啊，就像我们说有一些酒啊是把它沉下来，对吗？你慢慢的品味，就有些你当时感受不到的东西是时间和经历让你一下听懂了。就像这首歌里面他走路的姿态啊，都能够成为你判断真爱的一个标准。 对对， 就是因为你忘不掉， 身形 这是最让人着迷的。 但背影、身形这些经常被拿到爱情歌曲来，里面来回的在词里面在揣摩、在缠绵啊，在这种纠缠。 你微笑的神态，然后潜意识里当中，我才知道那才是真爱、 嗯。 因为后来再遇到的很多人，我已经不注意他走路的姿态，他微笑的样子。跟所有的人没什么差别、啊、 从走路姿态能看出一个人爱不爱，那真是高深的功夫、啊、 不是，应该说是他的姿态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啊。 而因为你爱他，所以他做的很多事情里你都觉得跟别人不一样，你给他加滤镜了。 对，因为我们通常一看一个人对你爱不爱或者是对你什么态度，你通常会看他，首先看表情，然后表情上你会盯五官的哪儿，肯定盯眼睛啊，其实是这样的、嗯、不会说我盯着一个人的一双脚在那儿怎么走路、啊、 哎，这也不见，因为有的人他非常注意什么，比如说他很注意一个人，比如说指甲够不够干净， 没假了， 或者说他的鞋子够不够干净、 嗯、 啊，头发理的是不是整洁等等等等，可能都会每个人很有自己个性化的一些判断。 是， 刚才在聊天室里啊，有一个朋友向我们求助 Happy Day 我们的三道杠听友，他说呢，我是一个女孩的姐姐，然后还把一个男孩照片 po 了出来、 哦、 他说正好元旦呢，打算给他们俩啊相个亲，就是我想问丽一个问题啊，你说见面该怎样快速的了解一个人呢？ 这个难度太大，你问问这个韩丽，她有几招啊？她好像说过这事儿。 首先啊，在2021年最后一个星期三的晚上、嗯、当我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那么短的时间就要达到一个圆满的对一个人的判断，就像打分一样， 你直接去调取他的， 你又不是人力资源部在招生啊，招聘员工， 调他大数据去。 对，你为什么一定要那么着急呢？就是如果说第一次对这个人的判断错误了，难道就真的没有第二次吗？其实我个人感觉还是从你自身啊，就是两个人相亲这件事情啊，当你日渐成熟以后，你会发现他是两个成熟的，在各自的为人处事的生活状态之后，大家再碰撞一下，就彼此是不是一个在交往当中很成熟的人啊，成熟的男人和成熟的女人。因为我觉得只要你成熟并且很理性的话，就算第一面对方不是你喜欢的，但你至少可以让这一次相亲大家很融洽，对吧？就算没有爱的诞生的可能，但至少我们俩很愉快地吃了一顿饭 啊， 对吧？ 起码有一顿美食。 嗯，我们对得起今天我们各自花了一小时或两小时坐在这里，也对得起我们背后那些希望我们俩找到另一半的亲人朋友们，他们安排了这样的一次相会。说实话，从照片上看这小伙子不错， 嗯， 对吧？咱要是说看一个人颜值这块，我觉得应该至少是有个85分以上的啊，如果打100分的话、 就是、 这小伙子看着还挺好的。 呵，你们现在这年轻人 啊， 你们这着什么急呀、啊？ 而且你看这小伙子，他的那个拍照的方式哈，还挺像我们70后的人啊。 哦，老实本分 啊，等得一个什么，这叫凉亭啊，还是什么那个 凉亭 走廊啊，过道、嗯、就很安稳的坐在那里。至少我觉得是一个挺舒服的一个人、 嗯、 啊。你和舒服的人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不需要那么急躁，对吧？两个人又不是打算明天就结婚。我们就可以慢慢的缓缓的让该发生的都发生，让不该发生的也让它立刻啊 让彼此心中都有一个数。 是， 我们第三时段见喽。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男左女右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音符传递冬奥力量，冰雪送上新春祝福。1月7日至25日，月相约喜相逢，国家大剧院2022年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踏雪归来》，指挥家吕嘉、张毅、李新草、杨洋、李彪执棒，吕思清、黄斌、宋飞、迟小秋等国内知名艺术家重磅加盟，十支国内一线演出团体耳熟能详的中外经典，这场冰雪与音符共舞的音乐盛宴，邀您共赏。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 22:01:50，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21最后一个周三晚上第三时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第三时段又到了，我是工作男叶谦。 是的，在第三时段呢，还是要有请一下东城区的叶谦，在第二时段已经为我们弹奏了那么精彩的一首歌之后，还要给我们讲一个冷笑话。 对啊，刚才还有人在群里让我给他们算一下算数，请我给他们算数。这个只是打我手背上了啊，因为做音乐的肯定都特别会算数，他会魔镜。不过今天我求饶， 计算器都没电了， 我求饶 啊，因为我从小就最怕这门学问。那天呀，唐珊珊见着你姐姐韩美，一副哭丧着脸， 哎呀妹子姐，我那个男朋友他老惹我生气，你说这可咋办呢？气死我了，你说这像啥人呢？ 然后呢，你姐韩美看着这个好姐妹说，你要想吵架的时候哈，生气的时候呢，你自己啊先深吸一口气，像姐这样来啊，我懂了，我明白了，美子姐，你是想说自己要是想吵架想生气的时候，先让自己安静下来冷静下来，是不？嗯，妹子跟我学，好，吸住一口气，然后你跟他说啊，你个从小缺钙长大缺爱，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左脸欠抽右脸欠踹，驴见驴踢猪见猪踹的，再惹我信不信一巴掌拍晕你，让你回家你爹你妈都不认识你。哎呦我去，憋死我了，不深吸一口气，你说你说得完这些话吗？ 喜欢你 comme une ballerine de l'opéra Garnier。 Me surannée, chemise en popeline, sonnée de Mallarmé, peu négligeable, mais surannée, après le chant du cygne, dépassée. 自己回家练那句话去了啊，就是一直练的，现在还在练呢。我那天我去好像他还练呢、一口气 很美很美啊，本来朋友就不多嘛， 你姐教他的好招啊，好招啊，深吸一口气。 唐珊珊也是啊，那么多可爱的中国女孩啊，不去跟他们做朋友，学点好的、 没人教他 这 个呀， 这个肥嘟嘟的很美啊， 没人教他这个，就你姐掏心窝子教他这个，真的。 哎呀，我特别喜欢唐珊珊哈，所以刚刚今天的冷笑话我还真的乐了。那今天的暖文章又会是哪样的呢？马上进入今天晚上的暖文章时间。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今年的不开心就止于此吧。2021年即将过去，这一年我们收获了许多温暖和快乐，也经历了一些悲伤和失意。今天请收下这30句暖心的话语，愿今年的不开心就止于此吧，送给正在低谷的你。一，不要害怕和生活死磕，生活的裂痕最后都变成故事的花纹。二，这个世界上没有走不出的困境，只有走不出困境的人。三，所谓的光辉岁月并不是后来闪耀的时刻，而是无人问津时你默默努力的日子。四，生活不可能总是顺心顺意，但朝着阳光走，影子就会躲在身后。五，每个优秀的人都有一段沉默的时光，那段时光是付出了很多努力却看不到结果的日子，我们把它叫做扎根。六，生活一定会把压轴的好运留到最后，才会让你经历那么糟糕的日子。下面是送给陷入迷茫的你。一，你若想得到这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先得让世界上最好的看到最好的你。 二，别慌，月亮可能也正在大海某处迷茫。三，这条路走近，还有那条路，只要不停地走，就能遇到数不尽的风光。四，我们所有的努力，不是为了让别人觉得你了不起，而是为了让自己打心里看得起自己。五，半山腰总是最挤的，你得去山顶看一看。六，没有人规定必须成为玫瑰才算成功，只要你喜欢，你可以长成雏菊、茉莉、郁金香，甚至是路边迎风绽放的小花朵。这世界盛大灿烂，你可以是千千万万。送给爱而不得的你。一，先变成光，才能和日后相见的那个人互相照亮。二，不要因为结束而哭泣，要因它发生过而欢喜。三，有些东西并不是越浓越好，要恰到好处。深深的话，我们浅浅地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地走。四，一星陨落，黯淡不了星空灿烂；一花凋零，荒芜不了整个春天。五，失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你执着于失去这个念头。六，人生都是走着走着就开阔了，现在的你不用着急，让未来的本就该属于你的树再长长，那些花再开开，等你遇见的时候才是最美的时候。写给担心忧虑的你。一，别贪心，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有。也别灰心，我们不可能什么都没有。二，心小了，所有的小事儿就大了；心大了，所有的大事儿都小了。三，羡慕别人的天空简直没道理，因为你就是一个小宇宙。四，最酷的人生从来不是一帆风顺，而是穿越惊涛骇浪后，你灿烂地说，很难，但是我过来了。五，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的那么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的那么糟，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我们的想象。六，向着月亮出发，即使不能到达，也能着陆于群星之中。送给情绪低落的你。一，愿你相信那些失去都是为了好好清空自己，然后才能拥有更多美好的可能。二，跌跌撞撞的日子也能打捞到其中的闪亮与美好。不开心的时候，追一场落日，吹温柔的晚风，有歌可以寄托，让我们慢慢成长，渐渐变好。三，当生活给你100个理由哭泣时，你要拿出10000个理由笑给他看。四，要有大大小小的期待，生活才不会百无聊赖。你在追逐光的同时，你也是光啊。五，今天再大的事儿，到了明天就是小事儿；今年再大的事儿，到了明年就是故事。现在比过去好，这就是希望。六，无人做你的光芒，就自己照亮远方。愿今年 所有的遗憾都是明年惊喜的铺垫。谨以此文送给听了一年的男左女右们，愿今年的不开心就此打住，2022年全新开始。 半天上的秃鹰那张脸，半生中的记忆在盘旋，第53天后的日夜线，当黑夜吻白天，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别交换半日夜冰封的眼泪，一滴就寒暄，孩子目光的明信片，他无声无色无言，翻过山巅跟我扮鬼脸，在黑夜和白天拼命往前，听不到救援，命运太疯癫，每一眨眼都很悬，那对你跳一天， 这林俊杰的新歌《当黑夜问白天》 啊，我说怎么没听过呢？ 对呀、啊， 对，当然人家老歌我也没听 过。刚刚发表了一首新歌，记得林俊杰他曾经说过哈，他希望可以写一种歌，比如有一天在半夜的便利店，有个女生走进来，她刚刚失恋了、嗯， 心情很差，然后他从店的这个便利店的广播节目里听到一首歌， 哦， 我真的我一直特别喜欢，就原来在我们台的楼下有一个小卖店，他一直都会播放我们北京乐广播的节目，后来那家小卖店没有了，所以我为什么全天听北京乐广播的听友，我常常会说你们家是不是有小卖店 啊？ 因为这个时候就音乐是可以在你经营的时候带给你很好的背景， 真是守着这个电台这个大楼底下开小卖部，然后还放着一个电台通过电波放出来的节目，这是一种情趣，挺有意思。 如果有一天你开了一家小卖店的话，我希望你能够放广播你的节目，因为现在有很多便利店已经开始放自己的音乐，可能他们怕吧这个电波节目中的一些声音啊会影响可能他们的购物的时候交流会听不清楚或怎样，所以你现在听到的便利店的音乐呢基本上都是他们店里自动的播放器当中在一首一首的播， 嗯， 而且都没有唱词，全部都是乐曲。 哎，我喜欢这种 便利店， 我喜欢这种就是纯音乐。 哎，你经常去晚上的加油站的便利店里面 有 音乐吗？ 没有 吗？ 没有，真的 是 真的很安静。 对，要么就没有，要么就都是旋律性的哈。所以呢 JJ 特别希望写这样的一首歌，有一天在半夜的便利店有个女生走进来，她刚刚失恋了，心情很差，然后呢她从店里的广播节目中听到一首歌，那首歌刚好说中她的心情， 哎呦， 让她觉得自己不是寂寞的一个人，有人听见她心里的声音。我想写的就是这样的歌， 就是她的文案是吧？ 没有，不是他的文案，是他以前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嗯， 然后他现在，哦，这首歌不是，这首歌是2017年啊，不是有新歌。Sorry， 四五年前了都。 对，2017年的一首歌，《黑夜问白天》，就是在他的一张专辑《黑夜问白天》当中啊。哎，我刚才为什么会，就是因为好久没有听这首歌了哈，就以为它是一首新歌。 但你说的他这个之前创作的这个灵感，然后他记录下来创作的他这个动机啊，我觉得真的是。他首先他得深夜在这个小卖部，他真的是深入生活， 他体会过这样的， 对，他真的是深入生活，然后你艺术家嘛，那音乐家嘛，他们肯定都是就大半夜灵感爆棚，然后他会半夜里去你们咱们这常人可能不太去的地方，然后他去的就是那，而且人家不是去卡拉 OK， 没去夜店，这些地方都弄不了歌的，知道吧？ 以前我不是把咱们男左女右在凌晨一点的时候结束，比喻成就是在深夜的便利店。 对， 你可能就是在回家的路上，然后看到你家便利店旁边啊，可能是有着小灯火，觉得很温暖。因为我所住的地方楼下就刚好有一个某幺幺哈， 嗯， 然后呢，我就经常会看到他半夜的时候会进货。也会半夜的时候打理啊， 正好在你下班，你我下班的那个 对我们就是他经常送我的时候会感觉到那家便利店，就觉得在夜里那是希望， 嗯， 他带给你的是一种我需要什么那里就有， 有货， 对，我不是说这个晚上饥肠辘辘的，我想吃想喝想看杂志，对吧，里面都有， 对， 奶品水果，那真的是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地方， 但是你不能进去就拿了就走啊， 那你肯定要给钱的啦， 啊，我有一次， 你现在不仅要给钱，你还要扫健康码， 是 对吧？ 对，扫完健康码，你姐姐那种人这记性就有点差，扫完健康码以后就进去以后，我要吃面包，我想看杂志， 好的，这位小姐， 那个， 我们这边有些面包， 服务员 是今天因为马上就要到就是24点过期的了， 哦，还差几分钟， 所以我们这边会有一些，比较优惠的，您 考 虑一下吗？ 嗯， 我跟你讲，我以前经常这样的， 我抱怨了，我饿呀，你让我吃啊，你给我吃，你先你把它给打，那都给打开包，我吃，我当着你面吃，给我开瓶可乐，也要那快过期的。 对，他姐俩都会过日子，这个是值得大家学习的，你看，要不然守着这么一个店在自己家楼底下也是白瞎，是吧？还要过日子的心啊！来自 Vacabo 乐队，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To Russian in White。 我还真的不会买 啊， 因为我有时候在晚上想吃点东西的话，我更希望是一种被奖励的感觉， 我白说那么热闹了， 而不是说哎呀，这个世界上我想吃点东西都是快过期的东西，就这种感觉， 还是吃夜宵去吧，跟我

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北京时间22:31:33，北京音乐广播 FM97.4，男左女右，今天是周三了，也就是说2021年的最后一周也过去一半了。我是工作男叶谦。 对，22:31:4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2021年最后一个周三晚上，也是最后半个小时男左女右陪伴你的时光。我是女右韩丽。的确，这是一档陪伴你很久很久的节目了，久到可能很久没有听的朋友打开收音机都不敢相信。 那、怎么 还是这两个人 你们俩还在这里？ 从当年嚷嚷着30岁哈，到如今已经不再敢嚷嚷40多了哈。 你说刚才这个片花间隙部，你能听到那个最著名的老哥说的是这年轻人。啊，好家伙，这现在这年轻，人家听见咱俩的声音，你知道在心里过的是什么？这老年人 不中老年吧？ 这俩中老年人啊，现在好家伙，这俩中老年 还吹拉弹唱啊，对吧？还是那个时间往前调了一小时，并且我们也在2022年，也就是这个星期五之后的星期六，大家迎来2022年，我们将继续和大家相伴。而且男左女右节目呢也非常幸运的哈，可以赶上两个奥运会 啊， 就是北京的承办的两次奥运会，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一档节目都敢说自己拥有了。 对， 其实北京音乐广播应该也不会有几档，对吧？就是这么多年，至少得我觉得超过十，比我们要更久远的哈，才能有这个机会。 很自豪。 很自豪，很骄傲。 对 对，虽然我们聊着这个相对过期的食物和绝对过期的一些东西哈，其实这个相对过期就指它虽然在表象上啊已经提示你它的最优质的赏味期已经过去了，但是如果说你不嫌弃的话， 嗯， 你可能在这个过期的当天或第二天 都 还 行，还 可以。 零七食品店啊，其实去过，我倒是没去过，但是我在那个电视里面看见过，介绍过。它其实它，你看它的罐头食品什么的，你仔细看啊，还有面包什么的，它还是有一两个月的，一两个月的零期。那你可以在这一两个月赶紧，就是它促使消费者赶紧把这些马上要浪费掉的食物赶紧就是去消化掉。这个是一个叫什么叫，其实是开源节流，是很好的一个事情。 说来呢，在这件事情上也会分出两派人啊，一派呢就是像叶谦和很多非常勤俭持家的听友，他们不会介意啊。 我觉得挺好。 对，很多听友都说，我就经常买啊，我就经常让自己就是在这个整个啊自己的个人支出上进行减少一些，挺好的。 我要知道有这个，我真得去问问在哪儿有，我也应该去参加这个行列。 然后我就属于那种特别注意保质期， 嗯， 就是保质期当天的。我可能都不会了。 我跟你说，零七食品店他不会卖你过期。首先他不会卖你过期。 对，就是当离得很近的。 而且离着起码一两个月的食品是基本上是他们货架上两三个月的，是这样。 对，所以我家里人经常会说，哎呀，这就没关系，这个没关系。我说那你们没关系去吧，我不行。 啊，尤其是老家老年组的。 对对对。 他们苦日子过过。他们知道这个真的是资源匮乏的时候，资源紧缺的时候。什么都是好的，一罐芝麻酱也是好的，一包白糖也是非常好的，但他们过过那种日子。 而且今天晚上明明是谈情说爱哈，但后来发现还得落实到生活的柴米油盐当中。 对 啊还是要过得接地气一点啊。我看到了那么多男左女右小日子过得相当之好。 是， 同时我今天啊看到一个笑话，我也想在这个时候有点不合时宜的分享一下。 呵呵，你抢我生意。 如何一句话伤害对方两次？ 你这么歹毒的笑话，你说来听听。 你单身这么久， 哎， 钱应该攒了不少吧？扎心了， 我去，两头堵。 看着你片段的回忆抓住我的心。 分还是低，像悲剧的电影，我学会至少我们拥有了曾经，这是我的决定，决定把我们变成美好的记忆。你付出爱我的时候，拥抱你的人还是我，正常时我都不会走，我不会放开你的手，原谅我还是不成熟，都把话留在我心中，太爱你才会让你走，只怪我想的太多。 Already in your eyes, and I'm sure my eyes. eyes, they speak for me. No one knows me like you do. And since you're the only one that mattered, tell me who do I run to? Don't get me wrong, I know there is no tomorrow. All I ask is Adele， 每次啊听他的歌可能都会听入迷， 对，愣了， 对，然后呢都会忘了，哎呦，下面还得接着放一首能拖得住他的这个歌手的歌啊，真的是 我都已经找好了，必须张惠妹，嗯，啊， 对， 主要是我不知道今天晚上依然会有 Adele，啊，下次我应该把就是跟他就是匹配度很高的，就是在这个唱腔上更接近的， 对， 就是那种完全释放的很通透的，就是 Adele 的那种高音，他真的像灵魂在问一个又一个问题的一样。 啊，那个人真是你没辙没辙的，人就是能唱，就是好唱，就是好听， 就是会唱，嗯，啊，就是好听。 对， 所以刚刚在听的时候，我还说，到了伦敦奥运会的时候，会不会让 Adele 唱这个主题歌哈？ 嗯，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上一次的那个007，就请他来唱的主题歌，有一些大型的这种动作的。这种大腕级的这个唱将应该都会出现。 嗯，22:44了，本来今天晚上聊的是这一年的爱情如何，但后来我看到听友们也都是微微一笑， 微微一笑， 当然幸福的也有啊，我们的很多六道杠的五道杠的听友啊，这一年不错哟， 嗯，恭喜你啊， 不知道你会不会停留，直到我能用力微笑，如果我不期待拥抱，好让你放心走得轻巧，你能不能回头，勉为其难对我安慰，不要自找烦恼。难道爱情虚有其表，还是太认真才输掉，想不开就不想，得不到就不要，谁说分手不曾预料，只要走得慢点就好，不要天荒地老，只要 要哭到睡着。如果我不期望回报，承认感情从来没公道，你会不会后悔你把我抛弃得太早？如果我尊重你选择，还为你幸福大声祈祷，你会不会听到我在内心轻轻求饶？不要 深人静听阿妹的歌，加上又是林夕的词，真的是很扎心啊！这首歌叫《还有眼泪就好》。 忽然感觉想听到他另外一首歌，《亲爱的，你最近过得好不好》那首歌。 我最亲爱的， 我最亲爱的。 但我觉得那首歌还都是云淡风轻啊，没有像这首歌这么撕心裂肺。 嗯。 而且其实跟 Adele 的歌曲很相似的部分在于，两个人的这种自身的嗓音状态哈、啊，都是可以让他们飙这种非常流畅的高音。 是。 而且是那种你完全不用担心啊，他会不会给你一种声嘶力竭的感觉，相反倒是那种感情丰沛冲到那个声音的顶端。 真的现在就是在技术流中啊，唱歌啊声乐这系的技术流真的越来越不想越来越不靠那个飙啊或者是高啊、 嗯、 炫技真的不靠这些了。 嗯， 嗯， 真的是要走感觉感情的这种东西。 对，如果有感情再加之自己的嗓音状态就有，对吧？我不需要那么刻意，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应该这么唱， 对， 最好。所以他就那种递进的情绪一下子给你轰上去，尤其是在晚上。林夕的词啊就是这样的，他把你那个感情世界当中有时候不敢面对的东西哈、啊，就那么赤裸裸的 这个 让你必须正视它。 词是高级了，然后呢你一定要有一个感情充沛的人配得上这个词来演绎出来。就很少有人追求的是，哎，这歌手唱的真高黑，这飙的真倍儿亢奋的那什么，这种就是很不高级， 对， 很不高级。 对， 如果说你高级一些的话，这个人一定会描述他唱出了，他唱出了一种漂泊感， 对， 或者他唱出了一种什么什么流，那种流落在哪里的那种风中的那种感觉啊，这个是高级的，你是很难抓着这样的歌手的。 就是我们不是为了高而高。而是说这种音乐它到了这种情绪里，只有用这种声音的烘托 它才能够到位啊。人们说音乐是什么、 嗯、 音乐是心声， 对， 是我心里面那么多痛苦的东西我没有办法一下子倾吐出来，但是一首歌它可以通过这种声音的表达啊，让你知道好了，痛快了， 是、 啊、听痛快了， 是、 啊、释放痛快了，应该就是这样的感觉哈。 嗯， 好的，这一首歌之后呢，其实时间真的已经接近了尾声了，还可以听一首你的小歌、嗯、 哎，我先放一首，也许你还能放一首呢。这首歌叫做 We've Only Just Begun、嗯、我们刚刚开始啊，节目刚刚开始啊。 哎，对，我们要是如果说真的是像曾经的时候哈，我们第一年真的还没开始呢， 真的是 2007年的时候， 我们还得再等半个小时才开始呢。 23:30 To live white lace and promises, a kiss for luck, and we're on our way. Before the rising sun, we fly so many roads to choose. We start out walking and learn to run, and yes, we've just begun. We've only just begun.Sharing horizons that are new to us, watching the signs along the way, talking it over, just the two of us, working together day to day. Together, and when the evening comes, we smileSo much of life ahead. We'll find a place where there's room to grow. And yes, we've just begun. We've only just begun. 曼妙悠扬，来自 Selena Jones， 她的歌声也是真的很好听，这首歌符合她的气质。 We've only just begun， 对，像极了这一年从一月到十二月在情感的世界中可能经历过许多的像过山车一样啊高高低低的事情，但是到了此刻一下子就平静下来，因为他还在你身边。我们都会在生活里把自己个性当中可能很急躁的部分给了你最亲的人、 嗯、 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检讨的， 要避免， 对，不要因为是最亲的人就肆无忌惮的啊释放你的坏情绪，相反应该更加好好的体谅彼此的不容易。无论哪一次谈到跟爱有关的话题，我最后想放的歌曲都是这一首张学友的《如果爱》， 嗯， 还有那一部电影《 如果爱》， 因为确确实实不管你是身边有了他还是没有他，一个人正在听节目，我想这首歌中所表达的关于爱的种种可能和你的心是吻合的。 每个人 每个人 每个人都应该有爱， 都想明白， 都想明白， 是我想不明白， 谁是自己， 谁是自己生命 不该错过 的真 爱， 幸好 没错过，都 别错过啊， 特别在午夜醒来。好了，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的相伴就到这里，明天晚上预告一下哈，既然是星期四也是我们最后一期节目，我们将会围绕一个真的是最后的好像大家会会餐一样，对吧， 乐， 对，那我们明天吃火锅好不好， 好，火锅乐， 请大家准备好你的食材， 用文字的方式啊，给我们来一个小小的今天晚上我的火锅是什么什么样的啊，就是描述的，就像画图一样。虽然我们没有实际的去吃它，但我们知道了你拿出了多大的诚意啊，来招待我们彼此。 东南西北几大菜系的火锅都搬到桌面上来。 是的，明天晚上见喽，晚安。 晚安。 当然也特别预告一下，明天下午4点钟我会在浪潮 Listen to One 也是做最后的收尾哈，因为在31号那个节目呢也是被冲掉了，希望大家明天晚上和明天下午都来听节目。晚安。 晚安。 如果你当时明白，后来的生命里是快乐还是悲哀，特别在夜深人静时想起未来，是否能平静不会想现在，只是因为你拥有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又到了辞旧迎新的时候，来合个影吧，给家人比个心，给自己比个业，对烦恼说拜拜，对快乐说， 所有的快乐说安安。 新的一年请你昂首阔步去，相信，相信春天，相信自己，相信爱情，去追求，向着梦想，向着阳光，向着幸福。新的一年，去奔跑，去接纳，去陪伴，去笑，去唱，去拥抱，去爱。崭新的2022年，北京音乐广播，祝你 新年快乐！ 居然之家与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大声喊新年好，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居然之家。跨年换新活动进行中，阿依瑞斯沙发低至5999元，还送转角皮墩。更多爆款咨询400-818-0096。 拥抱，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拥抱， 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拥抱，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这一年，我们拥抱长空， 拥抱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大地， 拥抱世 界，拥抱世 界。2021年12月31日16点，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9小时广播跨年融媒特别直播正式启动， 给新年 一个拥抱。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974，北京音乐广播。 音乐感动心。